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好嗱，欢迎大家咧翻嚟今个礼拜嘅浩浩汤汤吓。咁我哋今日咧就系继续讲呢个南美见闻录嘅。咁不过之前咧，又应该 Jeffy 又有啲嘢系宣布下嘅。 系啊，又好介绍啊。咁又梗系人民超市啦。咁但系今次咧又唔系讲咩嘢食，今次讲一张纸。 一张纸 系现金券，美食嘅现金券。 哦， 因为今次咧系荣获饮食天王美人团窝天王嘅 Pocket Cafe。咁就每张面值$100嘅现金券，咁而家用85折优惠，即係85元就买到啦。 喔、 哦。咁呢个现金券呢适用于，嘩好多呢我真係都唔识得读㗎啦，呢啲唔知乜文嚟嘅。Pocket Cafe， 我諗係。 Pocket Cafe 啦。 唔知。 呢、這个Le Grand, Pocket Cafe。 我諗係佢嗰啲 楼 下嗰啲係啦个集团啦，嗰啲 Pocket Cafe 嗰啲集团嗰啲餐厅啦。咁就要留意啦，咁你現金券只限自取，不設送貨，同埋呢買呢個現金券就可以更加可以享有呢個人民超市嘅$5現金回贈。 哇、 即係好抵喎，$100咁$85再有$5回贈$80。 喔，咁大家唔好錯過啦，特別係鍾意飲咖啡嗰啲。 係啦。 係咪、好。 有嘢食㗎好似。 咁、樣呢、就頭先呢本來已經講咗阿根廷，不過我又係真係好亂龍啦，我啲記憶有咩呢，其實巴西仲有丁咁多補充嘅。就幾樣啦，一個呢頭先介紹咗嗰個森巴啦，其實森巴呢既係音樂亦都係舞蹈。咁其實係同好多頭先講過啦，因為巴西人入面呢係既有佢印第安人嘅血統啦，亦都有白人啦，但係都有好多係非洲人啦嘛。咁非洲人呢其實係有一個非常之即係悠久嘅一個即係音樂嘅傳統，係好強調個節奏㗎嘛。咁所以其實佢哋呢就將呢啲嘢混合起嚟啦，後嚟就發展咗呢個所謂森巴舞同埋森巴音樂。咁另外一種嘅音樂呢，其實係好多嘅鍾意拉丁美洲音樂嘅人都知㗎啦，就叫做巴薩諾娃。 巴薩諾娃， 其實叫做 Bassanova， Bassanova， 咁佢係一種即係以吉他為主嘅，但其實佢係一種爵士樂，但佢就係拉丁美洲嘅爵士樂。其實你知爵士喺美國嚟講，其實都係黑人嘅音樂嚟噶嘛，原本係啲黑奴嘅音樂一路發展起嚟，但後嚟啲白人都覺得，咦，原來都幾好聽喎、咁於是有啲白人又去研究，又自己又創作，咁於是就變成今日即係影響世界好厲害嘅就是、jazz 啦，係嘛？咁但係咧。拉丁美洲係有佢獨特嘅自己嘅一個 jazz， 就係 bossa nova 啦。咁但係咧，喺香港嚟講，我知道好多發燒友，因為主要我講係 hi-fi 發燒友咧，佢聽 bossa nova 有趣啊，佢就唔係聽拉丁嗰啲歌聲啊，或者嗰啲演奏家喎，佢係聽咩咧？聽有一個嫁婆。 嫁婆 嚇，即係個日本妹， 係啊， 不過而家都唔係妹啦，即係其實都紅咗成20年噶啦，就叫做小野麗莎，有冇聽過 啊？咁聽過， 嗱呢個你聽過你反而啊，真係小野麗莎咧嚇，就係即係個日本名我唔識讀啦嚇，唔係好知啊。咁但係其實喺香港係都好流行，即係喺日本就梗係好 hit 啦，家傳户曉啦。咁啊香港咧就即係你中意拉丁嘅爵士咧，就一定聽過小野麗莎，佢自彈自唱嘅，亦都有作曲嘅。嗰只就叫做 Bossa Nova 咧，亦都係。巴西嘅一個最獨特嘅一個音樂嚟嘅 嚇， 好啦，咁但係咧，另外講一樣咧，都賴賴啦，我好記得上堂麵包山嗰陣時咧，係周圍有人派傳單嘅，咁啊傳單咧即係 A4 size 啦，上面畫咗一隻好大隻好核突嘅蚊，點解咧？就叫你提醒你提防寨卡病毒，記得。所以其實巴西好慘啊嘛，過去嗰大半年呢就係受到一種嘅即係疾病，呢種疾病真係好慘嘅，真係啊，咁所以就又拉開咗啦嚇，即係你即係好難話上有即係去相信有一個所謂全能而又至善嘅 神 嘅神啊，真係，因為嗰種咧佢我哋成年人去咧，其實講真我哋都唔係好驚啊，就算我哋俾嗰種蚊針咗有呢個寨卡病毒咧，我哋係會病，但係通常都係病幾日。都唔夠一個禮拜會好翻，咁我哋又會覺得係即係發冷發熱啊，或者係周身骨痛啊咁嘅啫。但係如果孕婦俾佢針咗咧，陰功啦，嗰啲 B B 出嚟啊，全部都係 K 型嘅，就係、是、細頭症啊嘛。你有冇睇新聞啊？細頭症啊，所以大家而家喺巴西咧講緊係超過5000宗咁嘅個案㗎啦。嗰啲細頭 B B 真係好陰功嘅，佢分分鐘佢細頭即係實際上佢嗰個嘅智力都係已經係受損㗎啦。咁係一個嚴重嘅弱智，咁但係佢就成世啦。 佢系起码有几多岁命噶嗰啲。 咁佢又冇讲，我又唔系好清楚啊。但系所以叫 Zika 啊嘛 ，Zika 啊。所以我哋咧就一路都惊，但系呢个唔系我哋最惊嘅，因为我都要同你提过，我哋要打黄热病啊嘛 ，yellow fever 啊嘛，typhoid 啊咁样啦 ，malaria 嗰啲啦，因为 yellow fever 到而家都系冇药噶，即系如果你唔好彩染到咧，都会系死梗啊。咁所以要打 vaccine 啦，打嗰啲疫苗啦。咁但系寨卡咧，其实我哋都知嘅。咁有啲人就哇有寨卡病毒，巴西你仲去啊？咁我哋半年前已经落晒订噶啦嘛， 但 系点唔去啫？ 喺啲传单俾你系。有冇啲提防方法？ 其實冇意思嘅，係咯，咁咪即係話唔好去嗰啲有積水嘅地方啊，啲污糟嘅地方啊，叢林嘅地方咁咯。咁我哋喺里約都係全部大都市啲街道，梗係唔會啦。係啊，咁但係即係我都影咗張相啊。哦，呢個就係寨卡病毒，咁啊叫你咁啊嚇。好啦，咁但係另外咧，就喺里約咧都有第一次見咧，南美洲嗰啲就叫做貧民區。就真係要講講，因為蘇花我講嘅咧，都會啊，都好叫做幾先進啦，幾繁啊，即係繁盛啊，繁華咁樣。但係喺呢個繁盛嘅背後，但係原來唔係背後，其實係好明顯嘅。你行喺呢個里約，其實唔止里約嘅，喺布宜諾斯艾利斯，即係阿根廷嘅首都啦，或者喺聖地牙哥。就即係智利啊咁樣啦，啊或者喺呢一個拉巴斯啊咁，拉巴斯就好少少，唔一定，但係利馬好明顯係啦，就係點呢？原來佢哋好多地嗰啲城市咧係都係有山嘅，嚇、啊、都有好多斜坡嘅，而嗰啲斜坡咧，即係某啲區份咧，係密密麻麻一路上到山頂咁滯咧，全部佈滿曬咧，就係嗰啲貧民區嚟嘅。咁嗰啲貧民區咧喺南美咧，佢哋個名叫做 Shanty Town， 啊 S H A N T Y。Shanty Town， 咁但系大家知道咧，其實我哋有好多名稱嘅啲貧民區咧，譬如印度咧，啊，又考下大家記唔記得有一套講百萬富翁啊？ 百萬富翁 係，唔係就係叫做乜嘢 millionaire 記唔記得啊？ 啊， 唔記得咗啊，叫 slum dog 啊。 哦 ，slum dog millionaire 啊嘛 ，dog 就係講嗰只窩窩啫，係嘛？即係係賤嗰只窩窩狗啊。但係 slum 咧，咪就係貧民區咯，係嘛 ？slum slum 咯。咁我哋香港以前咧就叫做咩咧？就叫做 squatter area 啊嘛。系嘛？記唔記得？咁可能你唔記得，我中學嘅時期都知道香港嗰啲，我哋叫寮屋啦，或者叫木屋區嘛。我哋叫咁佢哋咧就叫做 squatter，squatter 嘛。但其實係唔同地方有唔同稱謂咁解嘅啫。其實嗰個本質咧都係一樣嘅嚇，就係嗰啲全部最基本嘅就係僭建嘅，係嘛？因為其實呢個都係同即係馬克思講嗰樣有關咯，呢咪同圈地有關咯，係嘛？因為你。隨住呢個工業化，隨住資本主義咧，就嚇即係個魔爪不斷咁伸咧，實際上咧就一定係好多地方都會出現呢個圈地運動。圈地運動咪就係原本嗰啲嘅自足經濟咪被摧毀咯。 嗰啲 咪變成只能夠出賣自己勞動力嘅叫無產者咯 ，proletariat 咯，係嘛個 proletariat 啊嘛 ，proletariat 流入個城市。咁但係其實根本以佢咁樣真係咩都冇嘅，佢點能夠可以負擔得起個城市咁高嘅生活水準啫？咁啊，唯有咪就係叫 squatter area 或者係 slum 或者係 shanty town 都同一樣，咪就係喺啲咁嘅山邊，自己咪揾啲嘢嚟起咯，係啦。咁樣咧，其實喺南美好勁啊！哇，你去到呢個巴西咧，即係聖保羅又有，里約熱內盧又有，哇，即係一望無際。佢講緊我好似問過里約嘅，佢話講緊係超過100万人口。 哇！ 你想象唔到嘅，咁样咧，以往嚟讲咧，其实就最先有好多根本系冇电冇水嘅，但系即系有时政府咧系被逼，即系就唔系 proactive 就系 reactive， 即系嘅时候冇办法啦，因为以嘅势成水火，譬如几千人啦、10000人啦，或者已经咁多万人已经住喺山边啦，咁样样个卫生环境好恶劣噶嘛，随时爆发疫症噶嘛，吓、同埋佢又如果真系点火水啊，随时以前香港都试过好多次噶。咪就係大火咯，燒死人咯，係咪啊？以前我哋淨係靠點火水，咁、那個火水爐又要添火水噶嘛，一添火水，嘣一聲就著火 了。我細個住嗰啲安置區啊，都係啊，即係成個著咗。 係咯，咪就係咯，係嘛？咁所以咧，其實呢啲咁樣嘅喺過去即係幾百年咧，全世界都發生㗎啦。呢啲圈地運動、無產化，然後就貧民區啊，咁然之後就僭建，咁然之後咧，最後政府咪被逼咪就係俾水俾電咯。咁咪變咗咧，但係其實佢個業權係唔清晰㗎，嚇、佢理論上係非法㗎，咁、但係政府咪隻眼開隻眼閉咯，係、嘛？咁有時咪同佢登記咯，登記咯，登記就係話排隊上樓咯，咁、有啲一排排幾廿年咯，係、嘛？其實古仔係不斷咁重複㗎，全世界都不斷咁重複㗎，咁嗰啲咪罪惡溫床咯，販毒啊、槍技啊或者乜都有咯，咁佢咁我哋個團友嗱，我講一樣俾你聽，好笑，我哋有個團友好似係大陸嚟嘅，我都話我哋呢個團咧。 香港、大陸，有嚟自東北，有嚟自廣州，但係咧亦都有嚟自美國同加拿大嘅。啊！但個人數咧就係、是、一路咁樣嚟去膨脹收縮，膨脹收縮嘅，因為我哋係由好多個團組成嘅，呢41天唔係一個團嚟嘅，係好多個團嚟嘅41天。咁、但係咧，我哋去到里約咧，大陸好似有一個咧，佢直問啊，呢、這個我哋嘅行程會唔會去睇一睇呢啲 shanty town 啊？咁我好想去喎、啊。咁、啊、 哦， 嗰、那個導遊就話：我哋就唔會去噶啦，你可以去嘅，不過我可以包保你去咗就唔會翻到嚟噶啦。 啊，係。 佢話。嗰啲 shanty town 咧系狗反之地。 哦，系。 只系咧喺嗰度住嘅人系熟悉嘅人咧，先够胆入去嘅。 系。 你唔系嗰度嘅，即系外地人、三本人入去咧，人哋一知道你唔系外地人咧，你融咗你噶啦，根本连个尸首都见唔到噶啦。 系咯，我都想问啊， 咁得人惊啊？你知唔知啊？所以，但系佢你睇咧就光天化日，你系喺晒你面前嘅，所以唔系繁荣嘅背后，唔、系背后系前面啊。咁仲有一样嘢，佢好得意嘅，佢话原来成个南美洲都系咁嘅。佢话佢因为我哋嘅领队咧就系、是、香港全程跟我哋去噶啦，咁所以佢又解释啦。佢话我哋知道啦，喺亚洲嚟讲咧，好多地方咧，其实系嗰啲半山咧或者系山顶咧。就係點啊？有錢你窮啊！有錢啊嘛，香港好明顯啦，係嘛？即係越高嗰啲咧，就越有錢啊嘛。佢話南美就相反，嚇、越高嗰啲咧，就越窮。有錢人咧係唔會住半山嘅，更加唔會住山頂嘅。有錢人咧就全部中意就係呢個近海平面。當然最靚嗰啲就係叫做 seaside property 啦，seafront 嘅啦嚇，即係喺嗰個咪頭先啊 Copacabana 後面嗰啲屋啊，或者有啲冇咁煩鬧嘅嗰啲沙灘啊咁樣咧，好靚嘅，即係淺水灣後面嗰啲啦，咁都啱嘅。淺水灣後面嗰啲都我哋香港都係好有錢先住得嘅係嘛？咁佢話，但係南美洲基本上佢哋嘅習俗就咁啦。 嗯， 有錢人一定唔會住高嘅。高嗰啲全部都系嗰啲窮光蛋嚟嘅，咁、所以我哋嗰個就即係可以話即係一念灰啦，即係佢自己。不過我諗佢都係有心嘅， 但係佢就最尾係冇去嘅。 咁梗係冇去啦！你真係講笑咩？你真係即係佢起碼即係佢可能誇張，但係即使誇張，佢都係為你好。 應該真係唔係誇張。 係啊，佢即係話咧，我可以擔保你入咗去咧。就翻唔到出嚟噶啦，咁样啊！你睇下，其实印度嗰啲先得人惊啦，咪 slum 啊嘛，嗰啲 slum 啊嘛，其实嗰啲真系好得人惊啊！有时候好多嗰啲垃圾堆填区咧，啲人就话喺啲垃圾堆度揾嘢食噶， 啲小朋友 啊，你话几得人惊啊！所以呢个就系、我哋繁荣之后嗰个代价嗰、个现象咁样样啦。所以喺南美 Rio 咧系完全睇到嘅。好啦，咁咧就当然继续我哋啲阿根廷啦。咁阿根廷咧今集未必讲得晒，但系讲得几多得几多。头先讲咗足球。讲个贝隆夫人，咁贝隆夫人咧，当然我极力推荐大家，如果未睇嘅，包括阿 Jeffy 你，就要睇 Evita 啦 ，Evita，、因为你入面啲歌好好听嘅，佢啲舞又好好睇嘅，咁嗰啲舞咧，嗱，阿根廷咧就讲一样啦，巴西就要森巴啦，阿根廷，考下你啦，系边种舞啊？ 考乜都又唔知 啦。系啊，如果你有睇呢个林子祥啊嗰套啊徐克嗰套《夜来香》咧，夜来香》其实嗰首歌咧就系嗰个节奏噶啦，就系嗰种舞嚟噶啦，就系叫做探戈。 系 Tango， 成个阿根廷就系 Tango 嘅，街头巷尾，全部都 Tango 嘅。佢实际上有啲咧。是着到好靓咧，系完全系跳 Tango 嘅男仔、女仔。